改革开放，大新济世。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你。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节目。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呢，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斗鱼搜索一下我的个人直播间，搜索5028149，找到小文老牛了，然后就是我了。 找到小文老牛了、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1度，是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这个天气是渐渐转凉了，越来越舒服了啊。 对， 大家可以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青年说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方面的新的资讯，然后会跟大家聊一聊新时代下的自媒体啊、面临一个怎么样的转型。 你再说你太有文化，你 太有文化了， 太有文化。 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知识资讯啊，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最前线。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种新的病症吧，不算是病哈， 哎呦， 算是一个现象，叫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怕我做的选择不是那个最好的选择。孔文，你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不会有最好的选择。 就是我害怕我做的这个选择没站到那个最好的。 没站到最好的选择。 嗯， 就是我这人吧，心态比较平和， 比较平和。 对，我然后呢，就我特别相信，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奋斗的力量。然后我不会相信有什么特别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比如说规划规划，然后我就能够达到那种最好的选择。我觉得。 那假如说你在这个餐厅里点餐的时候，看菜单的时候，你就不怕自己没点到这个最好吃的？ 我不是以餐厅为准，我以自己肚子为准。 哦，就是要自己最想吃的就是最好的。 哎，对对 对， 对吧？我最想吃、最爱吃的就是最好的。 嗯，来告诉大家，风险投资人帕特里克·麦金尼斯在哈佛大学院商学院上学的时候呢，注意到自己和同学总是在努力的优化选择，于是呢，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儿、叫 FOBO， 就是 Fear of Better Option。 哎呦， 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啊！这是一种不停的去研究所有可能选项的状态。 嗯， 你因为担心会错过最佳的选择，从而导致自己优柔寡断、后悔，甚至是幸福感的水平降低。 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比如说，就像熊熊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嗯， 咱们在餐厅里，比如说这个哇，这个心心念念已久的一家餐厅， 嗯， 然后他们家哪个东西，然后我都特别想吃， 嗯， 对吧？那你多来几回就好了嘛， 多来几回，多来几回是吧？ 对吧？多来几回，然后你把就是。这个简单的规划一下，就今天然后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嗯、 然后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菜单上啊、 嗯、 都会有一个重点的然后标示，对吧、 嗯、 然后我们店的招牌菜呀、 嗯、 重点的推荐呢， 嗯 啊，大厨拿手的呀。 比如说这个点菜哈、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 嗯、啊，比较简单。 我们举一个稍微难一点 的例子、嗯、 比如说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对吧？ 哦， 总怕哎还有更好的怎么办，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这也是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的一种表现。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需要问问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嗯 啊，对吧？ 假如说哎现在我的这个男朋友哎比较符合我真正想要的， 嗯， 但是呢他又有两个我不太接受的小缺点 啊， 那我就会想有没有这个完全符合我需求没有缺点的 完美的人啊。行 就是其实他说的是更好嘛。 啊， 嗯， 对。然后哎就是说到这儿啊，就是这个因为这明天也是咱们这个啊、咱们中国的七夕节嘛。 嗯 啊，中国的七夕节。然后这个然后昨天别人问我、 嗯、 啊，是一结了婚的一哥们儿， 嗯， 然后他问，他说哎，他说那个就是哎你们现在谈恋爱 嗯 都是什么感觉、啊、 好久没有谈恋爱的感觉了，对吗？ 他的 我身边有很多已婚的朋友会跟我说， 是吧？ 说好怀念谈恋爱的感觉、 啊、对吧、嗯、啊，就是你会有这种疑问吗？你比如说这个、 嗯、 谈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我不会啊，不会、啊、这个疑问不会有、欸、 每天都沉浸在恋爱当中。啊， 也不是，我觉得每个阶段就是喜欢当下的这个状态吧。 啊、 嗯、 喜欢当下的状态。 嗯 啊，就是你知道我给了他一什么样的回答吗？ 嗯 啊，然后我说问一下你自己的内心， 嗯， 当你十几岁的时候， 嗯， 第一次对一个姑娘动心的时候，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感觉、 嗯、 就是恋爱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不会随着你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 嗯、 那只不过是每个阶段生活方面的一些需要啊、 嗯、 物质层面呢、啊、心理层面的需要一些啊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让我来形容真正恋爱的感觉的话，就你十几岁心动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恋爱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感觉，如果跟那时候感觉不对，那就不叫恋爱，那可能就叫比如说啊咱这成家呀，结婚过日子啊，是吧，找个伴儿啊。 嗯，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但是 有道理吧， 但是很难把那个17岁、18岁的时候那种冲动哈，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一直保持， 嗯， 到延续到人生的各个阶段。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怀疑，对吧？会这个就会、 嗯、 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迷茫， 嗯， 对吧？我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 嗯、 要么怎么拐到这块来？ 对吧？就所以嘛，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害怕有更好的选择综合症，是吧？如果说在爱情的这个选择上， 嗯 啊，不知道， 假如说你会有这种害怕有更好的选项， 哎， 说明你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当下的这个人， 没错， 我觉得是、啊， 哎，对，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说如果你在 A 和 B 之间做选择，那请你选 B， 因为如果 A 足够好 ，B 就不会出现。 没错、 嗯、 啊，就如果说这个，然后我们要嫁给爱情，对吧、 嗯？ 然后我们要为了爱情，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嗯， 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选择这样的话， 嗯 啊，那么 现在的这个人， 嗯， 和你当初的那种心动的感觉， 嗯 啊，当然说可能也不会说那么100%的完全吻合啊，因为人也在一天天的变老嘛， 嗯 啊，如果你觉得 增加一些别的感觉， 对对对，如果说你觉得这跟那时候的感觉差不多， 嗯， 那可能就是了。 嗯 啊， 就有的时候这个找到对的选择的这个感觉，你就不需要去问自己了。 嗯， 当你停止就是自我责问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对的选择？可能你这么问的时候，就说明哎，这个选项是值得怀疑的。 哎，嗯，对。然后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害怕有更好的选择综合症这个研究啊，这个麦金斯教授，然后呢，他就说呀，他说如今呢，说人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忙碌、一切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嗯， 在这个世界里呢，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结果呢，我们被无限的可能性给宠坏了啊，总是担心自己做了不够完美的选择，导致我们无法做出决定。然后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最大化， 就是总想占到那最大的便宜。 哎，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喽。 那这个麦金斯呢，也把人分成了两种。 嗯， 他说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大化者；另外一种呢，是容易满足者，这就是我们说的知足常乐的人哈。 哎， 容易满足的人呢，更倾向于接受一个还不错的选项啊，即使这个选项不是最好的，即使到后来出现了更好的选择，他们也比较少会感到后悔。而最大化者呢，更有可能后悔，自尊心呢更容易受挫。他们更倾向于是完美主义者，这就是完美主义的这个悖论吧，啊，就是他们做事情都选择完美主义，但是其实他们内心就是感受到的这种煎熬要远远比那种就是知足常乐的人要大许多许多。 嗯，对，那你看这两个啊，咱们还回到爱情的话题， 嗯， 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大美女， 嗯， 对吧， 嗯， 然后找一老公， 嗯 啊，找一老公，然后一看，然后别通，然后别身边的朋友一看，嚯，这老公我都下不去嘴，啊，然后他俩结了， 嗯， 对吧？你站到一起的时候，对吧？嗯，然后就很多人都会感到两个人从这个外貌上啊，可能 不是有一种反差， 哎，有一种反差，不是特别配， 嗯， 但是呢，对吧？人这个可能这个经济方面啊，嗯，这个能力比较强， 在其他的方面有过人之处， 哎，有过人之处啊，嗯，能给这个姑娘可能在这个生活上啊比较稳定，比较富足， 嗯。 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那种，就是， 一定要去想一想你当初的这个选择是为了什么，对吧？ 对， 嗯，然后在这个点上尽量的满足自己。 啊，对，就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嗯， 啊，然后呢，就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还是贪心的一种表现。 对喽， 嗯，就是你可能选了一种，然后后来你发现还有其他的选项包含更多的内容， 嗯， 然后发现哎，怎么没有选到这个能让我占到更多便宜的选项？ 对呀， 嗯， 啊，是吧，你说？ 那一项研究也发现呢，啊，说那些属于最大化者的大学毕业生们， 对职场 其实是容易找到起薪比容易满足者高20%的工作。就说有这种特质的人呢，其实他的这个结果哈， 嗯， 还是不错的， 那就凑合着来呗。 对，因为他对自己这个要求比较高嘛， 啊， 对吧？ 啊，多干 点。但是呢，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却比较低。 你瞅瞅， 因为他们担心还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一直都在这种内心煎熬当中。 嗯 嗯，文章认为呢，这就是这种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的这个矛盾之处啊。 嗯， 尽管最大化者可能会做出更好的决定，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无法感到满足。 嗯，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哎， 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哎， 对不 对， 对， 所以呢，这个要给大家一个结果，是不是？那么怎么样才能停止最大化的现象呢？ 嗯， 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提的这项研究啊，他就建议，嗯，要像容易满足者那样接受那些还挺不错的选择啊， 嗯， 即便它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有童年回忆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没 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心虚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众的心虚的霓虹糖，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不乐是你傻，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 继续说，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种新的啊这个社会现象，叫害怕有更好选择综合症。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部新的书，叫工作压力是如何损害商业的。 嗯， 斯坦福教授的这个 Jeffrey 哈，他的新书《工作致死》，他在书里说呢，说现代公司的工作压力问题呢，已经对工作者的健康和公司的效率产生了糟糕的影响。我记得这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非常的火哈，当时 娱乐致死， 对对对对对、嗯，现在怎么出现了工作致死这样的书呢？说明我们的时代就是太勤奋了 啊， 大家都越来越勤奋了。原来是娱乐致死，对吧？电视时代、 嗯， 现在大家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了。那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超时工作，也就是加班的问题，是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那Fifth 教授说呢，说在一个反常的扭曲中，超时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它表明了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啊、这种现象呢非常好理解，就是有些人呢觉得这个我加班越多，老板越看重我。越觉得我对这个工作付出的比较多、越有存在感、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同事们都在加班，那我干脆就多待一会儿吧、其实也没什么正事儿、 不是吧、 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是吧、那你说比方说我给是吧进多少钱是吧、对吧，我这个创收能力特别强 哦，创收能力特别强， 对对， 就不用加班了、对吧、 对吧、 但是对于大部分就是离钱比较远的这些职位来说啊，比如说做业务啊、或者是做一些文案、或者是做编程，尤其是程序员，我觉得现在加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成为了一种行业的风气。 行业的风气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书里面呢引用了一项调查数据，他就说呀，他说81%的受访者表示呢会在周末的时候查看电子邮件，那这叫工作吗、对吧，查看电子邮件 叫工作吗？ 嗯， 55%的受访者会在晚上11点之后登录工作系统、啊，还有59%的受访者会在度假期间都来查看个工作邮件， 啊，回复个老板信息什么之类的，啊， 就说不只是雇员哈，老板也包括在内，都已经把超长的时间工作视为工作文化的一部分，非常自然的接受下来。那老板呢，会把超时工作当作员工努力、忠诚、愿意自我牺牲的标志；员工呢，则把超时工作当成是自己勤奋、重要、有价值的标志啊。 这个。刚才那教授叫什么名来着？你刚才给人念的那个 菲夫教授 啊，菲夫教授啊，菲夫教授就指出，他说一方面呢，说超长时间工作呢，其实是会降低工作效率的。啊，一项针对美国18个不同行业人士的数据显示呢，工作时间延长10%，生产力会降低2.4%，而且随着加班时间变得越来越长，生产率的速度会直线持续下降。 另一方面呢，根据菲夫教授团队的研究哈，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900亿美元的医保费用和工作压力有关，比如说工作时间过长呀，工作的掌控力低，工作和家庭发生的冲突等等，包括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障碍，可能也会就是纳入到这个额外付出的这个医疗费用当中，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吧，比如说、 很多的。 对，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比如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熬夜工作，多少天没有休息啊，发生了这样的猝死的事件。与之相反的，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孔文你还记不记得， 怎么说， 说的是有一个市场 啊 说这个不给大家这个规定上下班的时间 啊， 然后导致呢大家这个工作都比较自主 啊， 然后呢可以早早的这个把工作都做完，然后 但是创收创的不错， 创收创的不错， 你看看、是不是， 这其实就是缩短工作时间而带来了工作效率提高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对喽，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呢、人会有一些这个创造性的思维啊，还有就是他会激发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经常听到过一句话啊，然后就是说啊，看起来每天忙忙碌碌，哎呀我加班焦头烂额，回到家之后呢老婆孩子都没好气儿，对吧，哎呦我忙一天了，你们就不要烦我，但是呢是吧，思考一下自己，你只不过可能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些人就是通过不断的忙碌才能够好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吧，但是在、 刷一些存在感， 对，刷就是刷存在， 这就是我们说的穷忙， 穷忙，哎对没错，对吧，这些这工作当中这个对吧，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条理，是不是有逻辑啊，那么最终呢就是你忙活半天，那么你只是比如说我就凸显了一加班，但是你比如说给公司的业绩，对吧，能不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啊变化，数据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提升，对吧，那否则的话你忙活半天，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马上就来了，你的工作是不是别人就能替代了，机器就能替代了、对吧，你有 要改变这种穷忙的这种现象， 对吧，你我跟你说，你看我穷忙，我就受 气不打一处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就受不了这种 菲夫教授说呢，说要改变这种现象要从管理者开始，比如说呢管理者要尽量做到不在非工作时间向员工发工作邮件啊、 这也很重要， 鼓励员工回家是要放下工作、 对， 其实我觉得这跟这个公司的一种文化有关，对吧、如果这个公司的文化是推崇大家加班的、是表扬这些把更多的时间付出在工作上的人的那可能他的这个气氛就慢慢的会有所转变、 对，我想起一事儿，对吧，这个很多的朋友们然后在加班之后、然后再比如说这个11点12点的时候拍一下空空如也的办公场景， 然后来一张自拍， 然后配点什么文字，哎呀只有我自己工作到了这么晚，然后这巴拉巴拉巴拉，对吧，那你说他们什么心情， 什么心理，就是 也是刷存在感， 我觉得是， 然后给老板看， 我觉得虽然很累，对，一方面是给老板看，内心还带着一丝的小骄傲吧， 大哥你还是骄傲，你还是真的骄傲一些吧，你这个不叫骄傲啊，对，刚才说的那种 这个 Steve 教授也说呢，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帮助公司建立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文化哈、在这种环境中的员工应该可以得到社会的支持，也就是工作中的朋友和自己的上司的支持，如果能做到对员工真正的关心，而不仅仅是把员工看成一个生产力的因素，而是完整的人，那么员工呢会更乐于工作，而且离职率也会降低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哈，也是因为有过这种，我记得当时有 一个你的学妹，对吧？也是因为加班太多了，所以也在考虑离职。 已经走了。 嗯，已经走了。 已经走了。然后现在干得特别开心。 我曾经也有实习的时候，就也是加班特别厉害，然后就撂挑子不干了。 撂挑子不干了是吧？不过前段时间，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嘛。然后95后的朋友们，现在的离职率是很高的。他们把自己的然后是否开心，然后是否有一个 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有没有一个健全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晋升的通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加班儿去，不存在的， 不存在，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好，我们来再关注一个项新的研究哈，我觉得和刚才这条是有关系的，叫爱生气的人容易高估自己。 爱生气的人 容易高估自己。为什么爱生气的人容易高估自己呢？这是一项研究的新发现啊。华沙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发现呢，说那些容易生气的人是否会自我感觉良好呢？他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啊，于是他们研究了生气与智商之间的关系。他们找来了520多位大学生，通过问卷调查，让大学生们评价自己是否容易生气，以及生气的频率。接着他们让学生估量自己的智商，再把学生自行评估的结果与真实的智力测验结果做对比。然后这个研究就发现呢，说整体上来说，容易因为小事而生气的学生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还会认为智商高啊，自己智商高 哦。就是你知道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吗？就属于生点气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就属于这个能力没多大啊，脾气还挺大。 对，能力没多大，脾气不小啊，对吧？就大家可能就生活当中的小场景啊，就是大家有时候这个朋友聚会喝点酒，是不是？哎呦，这个酒过三巡之后，好家伙，不行，我要出去，你去哪儿？我上宇宙，上火星，地球盛不下我了， 盛不下了， 盛不下。 还有就是这个研究说呢，说生气会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自信啊，这个在一个场景中表现的、 地球都盛不下了吗？ 就尤其是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对吧？越吵架越觉得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我占理儿， 我占理儿， 你是错的 啊，你必须得听我的， 那这个研究还发现呢，说容易生气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焦虑啊，一种是因为过度的自信。如果你是易怒的人呢，就要避免在生气的时候做重大的决定，因为这时候呢，你呢可能会因为焦虑而过度自信，做出错误的判断。 朋友们，这个很关键啊， 很关键， 很关键。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做决定。然后我觉得两点吧，在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做决定啊，尤其更不要做重要的决定。然后另外的一点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啊，一些那个痛快嘴的话，一些狠话，省咱就别说了， 因为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哎，特别伤人， 你爽快一时，后面有你受的， 那有你受的。对， 好了，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林宥嘉的心酸，我们马上回到下一个时段。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安。 欢迎大家把这个收音机的频率哈调到 FM98.2 或者是 AM927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话，欢迎你通过这个收听的渠道啊来跟我们见面。 然后呢大家那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对吧？还有活力酒吧我们的房间，然后还有我的直播间，在大家在斗鱼搜索小文老牛了，我的房间号是50281499，大家关注一下。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收听和收看的两个频道来支持我们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些知识领域的新的资讯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角度。孔文，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经过了一个十一的假期，或者说经过了一个这个比如说过年的这样的一个休假哈，人的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不想上班， 不想上学，对吧？ 不想上学，什么都不想干。 然后那个时候也会这个朋友圈上有很多人会发说你的假期余额已经不足 啊， 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撒泼打滚哭着喊着不想去上班， 对 吧？对， 然后就是这个那没办法呀，那得来呀，对吧？那老板跟那儿盯着呢，是吧？ 最近有一个新的角度哈， 说 就解释这个为什么休假后很难进入学习和工作的状态，说这个当假期结束的时候呢觉得上班很痛苦，这个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 对， 它被称为暑假学习倒退。 暑假学习倒退啊， 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学生们，对吧？ 对，那就是这个不管是暑假寒假什么，包括我们这个上大家共这个上班族啊，然后这个年假啊，反正就是假期，这个就回来之后哪儿都不爽。 来自德国的一个临床心理学教授哈，他长期从事这个智力研究，他表示呢说大脑如果长期不进行复杂的运算，供氧就会降低，神经元会变得更不活跃，前额叶呢也会开始变小缩水。14天全身心的放假可以让你的智商下降20个点，让你从一个优秀学生变成一个普通的学生。此外呢你的语言能力也会下降 啊，语言能力下降。这个14天啊，你休息14天不工作，放松，你的智商就会下降20点。然后呢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如果之前有做过这种智商的测验呢，对吧？下降20个点的话，可能一看， 那我休息一个暑假基本就是没了，不够了， 对吧？然后看你然后一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这条研究，下降20个点，嚯，我这一半没了。 其实大脑的这个使用的原则我们叫有4个字啊，叫用进废退，就你越用越聪明， 对， 如果你越不用它就开始倒退，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中老年人啊就会就做一些这个数独， 对吧？ 啊， 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开始就是做数独，为了健脑啊，为了保持这个大脑的一个运算的能力 哦、 嗯，不至于有这个帕金森或者之类的一些老年病 哦。哎，那有这样一问题啊， 嗯， 那你比方说这个，那有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们，反正就是退休了吧啊， 嗯， 就爸爸妈妈那辈们可能都差不多了， 嗯 嗯、但是呢，人不做数独， 嗯， 是吧？打个麻将啊。 打个麻将也可以， 斗个地主啊 也行， 是吧？也行、嗯、人说这个、嗯、说练脑子， 最怕的其实就是每天看电视 闲着， 嗯，看电视就是属于这种被动的， 嗯， 因为你大脑不做任何的思考， 然后还韩剧， 嗯， 是吧？对吧？ 嗯，那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库珀和团队呢，整理了39项研究后发现，说暑假后和其他的学科相比，学生在数学上的退步更大。 嗯、 高年级学生的退步呢，比低年级的学生更大。家庭经济水平低的学生退步比经济水平高的学生大。 对， 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和经济水平还有关，是不是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就算放暑假也都送去学习班了？ 啊，对呀。是吧？然后这个你本来脑子就不太好使， 嗯， 对吧？然后呢，你再歇一段时间，脑子经常不用，对吧？原来账就算不明白，现在算得更迷糊， 嗯， 啊，是不是？ 那这个暑假学习倒退呢，也不仅适用于孩子，成年人在假期过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哎， 这是因为智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一段时间里呢起起伏伏。那多伦多大学的一位教授呢，他就通过实验发现，短期的训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流体智力啊，就像这个水一样，它会有这个波峰还有波谷，也就是解决新颖抽象问题的能力。他举例说、 嗯、 就像在健身房里突击一段时间以后一样的，你的体型呢可以短暂的变美一样， 嗯， 大脑的抽象问题解决能力呢也可以靠一段连续的训练得到提高。不过一旦停止训练，流体智力就会返回到原来的水平、 嗯、 要保持高水平的话必须要做时常的训练 啊、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挺简单了啊、 嗯、 大家就拿健身啊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脑子、 嗯、 脑力这是一样的， 嗯， 对吧？就刚健身房练完之后出完汗， 嗯， 我跟镜子里看我自己，对吧？ 嗯， 那就比很多的那个啊健美运动员然后身材还要好， 嗯， 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哎呦不行又饿了要吃点吧、 嗯、 然后明儿哎呦呵就这个不行酸嗯疼 嗯 那就今儿不来了、 嗯、酸和疼说明你锻炼到了 啊、嗯、对，然后呢就是那过两，但是呢就是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就是如果说你过两天不练的话、 嗯、 又会打回原形， 是的 啊，这个和脑子一样的、嗯、所以说 还有可能就反弹的更厉害，因为你觉得自己那么累，对吧？补偿自己多吃点， 对 对吧、 啊、 那怎么样才能长期的提高智商呢？这个文章也介绍说了，说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设计精巧的系统，或者要处理困难问题，这样一些情境下呢人的智力就会得到长足的提高、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责怪自己身边的环境人际关系太复杂哈，这个对于你的这个练脑其实挺有帮助的，对不对？ 对， 嗯，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菲的《偶遇》，我们马上回来。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别，爱情是成失去，听你的话。 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我们马上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欢迎来自搜狐鱼频的泽弟，来给我们带来近期有一些什么样好的视频的内容推荐呢？ Hello， 泽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鱼频泽弟。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近期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好剧或者是好的电影以及这个好的动画片。 好呀，因为马上就要七夕节了，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浪漫甜蜜的这个搜狐自制剧，叫做《我在大理寺当宠物》。这部剧呢，实际上是在8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在这个搜狐视频进行独播。说到这部剧呢，就是我其实脑内自动配上了一个 BGM， 就是那个满舒克的《做我的猫》。做我的猫，想把你搂在怀里使坏，做我的猫，喜欢你的可爱卖乖，就这些歌词呢都跟剧情特别的契合。因为故事本身呢，它其实脑洞大开，融合了这个穿越、玄幻、推理、悬疑、爱情多种元素于一体。女主角这个如小兰是一个精通法术的这个现代阴阳师，她意外的穿越了时空，却变成了一只猫。就是我在大理寺当宠物，其实说的是那个女主角。然后而且呢，她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这个大理寺少卿清莫言的宠物。我在大理寺当宠物的原著呢，是由这个陌上人如玉陌上如玉所写的这个超人气小说，叫做《大理寺少卿的宠物生涯》。但是我呢，其实更喜欢把这部剧叫做这个《大理寺少卿的花式撸猫日常》。本片的故事集中发生在这个大理寺，就相当于现代的这个最高法院，主管的是这种刑狱的审理。而这个男主角清莫言的这个大理寺少卿的职位呢，是大理寺这个二把手，就可以约等于这个副院长啊，或者说这个刑侦负责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也让整个故事呢都是围绕这个推理和探案展开的。这整个故事过程中，一主一仆呢，这个这个猫一人一猫怀着各自的目的和这个去组队破解一个一个的悬案。过程中，清莫言因为为人所害，身中了蛊毒，需要查清的是背后的主使以及暗藏的各种玄机。而女主角或者说是女主猫这个如小兰呢，则想摆脱自己猫的身份，而且找到回到自己原来世界的方法。因为还没有正式的播出，所以更多的内容呢就不做剧透了。随着播出，我还会在后续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就是观众朋友对这个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就锁定一下下周一的搜狐视频，可以抢先看到最新的内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还想再推荐另外一部视频作品，但是会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是一部就是既没有摄影师也没有演员的这么一个剧情长片。所有的这个影像资料呢都来自于公共渠道的监控视频，然后是由这个徐冰老师然后的最新作品叫做《蜻蜓之眼》。就现在呢，这个徐冰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就是798那边在做自己的展览，然后展览的名字叫做《思想与方法》。因为我其实周围很多朋友都去看了，然后而且其实宣传也还挺大的，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大家关注的是他的那些静置的那些展览作品，比如像天书啊或者地书啊什么的。但是这部《蜻蜓之眼》实际上是徐冰老师最新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他有一句话呢，就叫做说，你生活在哪里，你面对哪些问题，然后有问题就有艺术。就是因为像我一开始就介绍了嘛，就这部片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特意去拍摄的，然后也没有找专门的演员去演，只是说我就采取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摄像头捕捉的画面。因为就是其实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震撼，就是当代社会每个人平均每天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次数是300次。就是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然后呢，蜻蜓之眼的这个蜻蜓其实它是一个隐喻，就是说蜻蜓本身就是有上万只复眼的这么一个生物。然后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摄像头也就像这个蜻蜓的复眼一样，就通过 无数只的眼睛在观察着整个的世界。 嗯， 所以呢，他就把这些11000多个小时毫不相关的这个素材重新进行了整理，然后剪辑，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然后自己配了一个剧本，然后做成了《蜻蜓之眼》这么样的一个视频的内容。所以我很希望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的确，嗯，它内容还挺有趣的，然后而且呢，就是整个的这种概念和给你的理念，我觉得是 非常特别。 嗯，对，和很艺术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 所以如果在北京有时间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尤伦斯艺术中心去看这个徐冰老师的个展。 嗯， 而且就是这个视频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有可能你只看了现场展览你就走掉了，但你一定要去找到那个播放的角落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嗯， 而且展览一直到10月18号都还有。 嗯，谢谢泽弟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比较娱乐的，另外一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部，应该说是纪录长片吧。 嗯， 好，谢谢大家的，谢谢泽弟的推荐，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啊！我们下周再跟泽弟连线，拜拜。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会聊这个区块链领域的 Papi 酱。这个话题是不是听上去非常的拗口？ 有点意思。 先问问孔文，你知道什么是区块链吗？嗯， 区块链呢？ 嗯， 区块链就是现在那个大家都在大热的什么风口啊， 嗯， 对吧？然后什么时候会颠覆互联网的下一代科技革命啊？ 嗯 啊。对吧，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因为这个区块链技术的这个兴起啊， 哎， 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自媒体。 没错 因为区块链这个领域它的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就是说如果之前没有这方面积淀的或者根本不了解的这个小伙伴哈，就是理解起来非常非常的难。 嗯， 那这些涌现起来的这个自媒体呢，就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这种科普， 步道 甚至是娱乐还有综艺这样的一个功能和目的吧。 对， 也涌现了非常非常多这方面的，我们叫网红也好， 自媒体人也好。 嗯，那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呢，就是有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在区块链领域啊，叫胖妮。 哎， 我们先来给大家播放一个视频吧。这个视频呢就是胖妮做的关于给大家布道什么是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嗯，我们看一下曼妮， 一起来看一看。哎，这个视频现在有一点问题，好，可能我们暂时要稍微这个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胖妮究竟是谁。你听说过胖妮吗？ 胖妮啊， 嗯， 我看到过她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呢，她就是一小姑娘， 是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个子也不高。 嗯， 然后呢好像肤色也不是特别白。然后就是就看起来之后很平常的一个小姑娘感觉。 嗯 啊，但是呢就是她目前在区块链领域的自己制作的内容， 嗯， 还是得到了很多链圈之内人士的认可。 我们叫大咖和大佬们的认可。 大咖和大佬们的认可。 嗯，其实刚刚孔文说的啊，我提取出来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区块链时代的这个我们叫它区块链时代的 Papi 酱，在上一周很多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报道了。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网红的感觉不一样，它真的看起来是一个颜值比较普通的，然后看起来就真的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女同学， 嗯， 邻家的小妹妹这样的感觉。 哎， 非常的朴素。 嗯， 然后她的视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接地气。 嗯， 她经常会去一些她经常自己会去的场景，比如说咖啡厅里啊。 嗯， 比如说这个大街上吃小吃的地方啊。 嗯， 或者一些好的餐厅去制作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里呢其实讲的就是区块链的一些知识。 对， 嗯，比如说区块链是什么啊，区块链和什么样的人有关，比如说区块链小白在这个领域里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嗯， 比如他也会剖析自己说这个区块链的媒体究竟能不能赚到钱， 嗯， 之类的，说这样的一些话题。但是呢现在确实是非常火，我关注了一下这个胖妮的新浪微博的账号哈。嗯， 已经有60000关注了 啊，60000关注 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这60000只是在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 嗯，只是他在从啊，就是做这个区块链媒体，从产生出短视频之后， 是的 啊，有2个月内有60000的粉丝，那么这个流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啊，哎，其实我特别想问孔文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个自媒体， 嗯， 就比如说我自己要打造一个 IP 网红， 嗯，网红， 你觉得需要具备哪几个特质？ 需要具备， 就我们就常说的，说怎么样去打造一个这个浏览量过万的这样的自媒体。 嗯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嗯， 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嗯， 必须要有自己个人的鲜明的特点啊，无论是比如说颜值， 无论你是扮美也好，扮丑也好， 哎，扮美也好，扮丑也好，颜值的特点呢，语言的特点呢， 嗯 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才艺呀，或者说思维比较敏捷，然后逻辑比较缜密，然后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和大家不一样， 嗯， 一定要有自己个人鲜明的特点和标签。 嗯，这是其一。 其一， 其二呢？ 其二呢？啊，其二，比如说啊，如果说看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领域的东西啊？ 嗯， 就是 比如说区块链就是一个非常新兴的领域，对吧？ 啊，新兴的领域，但是呢，就是说，嗯，因为那我们的受众和粉丝大家的需求不一样的，对吧？ 嗯， 那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啊，不只是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科普啊，给小白去看，那么我们的用户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资深人士，甚至是大咖。对，然后在某一个领域之内，我们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这个专业知识随着你啊，无论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一项事业啊，这个事业如果说一步一步的正在向前走，步入正轨的话，那么你的专业领域之内的专业知识也是要同步去提高的，就是这个学习能力还是要具备的。 是的， 哎， 就是要不断的更新自己。 没错。 但是其实刚刚这个孔文也说到了，有的时候做一个自媒体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得思考清楚你的受众是谁。 嗯， 你不能又给那些小白，对吧，又给那些这个完全没有门槛的这些年轻人去看，然后也给这些专家去看，可能你这个内容就太泛泛了。 对，或者说 我们现在就要在一个细分领域， 对， 在一个垂直领域， 对，垂直领域 做到专业。 对， 对， 或者说比方说我就只给小白看啊，我就只做专业的啊，这个有口碑的，啊，这种有品牌力、影响力的，那么看你的针对人群是哪些喽？ 是的，那胖尼呢？其实他的他说呢，他说坚持自己未来的路上是不会只做自媒体那么简单了。那在区块链的现在媒体这个领域呢，在区块链整个这个大的领域中，其实占他生态的40%的份额，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有那么高吗？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领域，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里，媒体是一个，是一个中心，是一个风暴中心啊，是一个14%的份额，14%的份额。 啊，这种对吧？我觉得好像，那如果是真的是40%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 我们也可以考虑，成为其中的一员哈。 对，没错。 嗯 嗯。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刚才我，然后刚才说了两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胖尼的这个视频吧。 区块链呢是外面的人想进来，但是除了炒币之外呢，又无从下手，信息极其不对称。里面很多团队呢，花了高工资也不一定能招得到人，因为会炒币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工作了。所以这一期是要给想要进入区块链却没有头绪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进入区块链除了炒币之外的其他选择。区块链行业的工资要比传统的高，而且还有一些出国福利。英文好的，有金融背景的，有一级、二级投资经验的，炒股也算，还有是搞技术的，都特别特别吃香。除此之外，市场宣传、社群运营、媒体运营等等都需要很多很多的人。除了要发币的项目方的程序员之外，懂不懂区块链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没几个人懂。大部分的岗位都只需要懂一些逻辑，而且很多公司是愿意培养新人的，在这一行混个3-5个月已经算是有经验了。所以进入区块链，很多东西都可以现学。你需要了解你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有什么样的收获。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区块链的产业链里都有些什么吧。孵化器、加速器或者是金融顾问，他们主要是帮助早期项目方找钱、找资源、做整体规划。好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资源，不过他们的水平都是参差不齐。项目方 这里只要发币的项目方，一般他们会给员工一些 token 作为福利，还有一些直接用 token 来发工资。可是这个和押宝一样，押对了项目方就有可能飞黄腾达。但是要小心一些传销项目和空气项目，他们都是把员工当第一批韭菜，代写白皮书。懂白皮书套路又懂点技术逻辑，文笔不错的都可以做。不过我觉得门槛还挺高的，很多项目方都不自己写白皮书的，因为都不会，所以花大价钱找别人来代写。白皮书是基础，要短时间之内融个几个亿，就靠这个唬人。现在淘宝上一大堆套用别人模板的，再做做中英文翻译，价格也不贵。不过也有一些项目方是自己来写的，一级市场投资机构，主要是看项目做投资，进入的门槛会比较高，需要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和募资能力。很多都是传统投资人转型过来，又或者是赚了一波钱的，直接成立一个 token fund 带头。有可能是机构，也有可能是个人，只要是能拿到一些一级市场的私募额度，又有一波信任的人愿意掏钱，就可以做。不过带头的风险是有点大的，像跑路啊、超额的带头费用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挖矿，有专门生产矿机的硬件商把机器卖给矿工，牛市的时候常常卖断货。也有组建矿池挖矿的，就是找一个电费比较便宜的地方，把矿机放在那儿，找人守着机器，不要出故障，不要断电，不要被偷。钱包，有硬件的，也有软件的。硬件就是卖设备，软件就是卖软件。因为交易所都不安全，把 token 放在自己的钱包里才是最安全的，所以钱包对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媒体，媒体的门槛很低，目前是过剩状态。像矿内这种，用一台相机，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自剪就可以完成，门槛就是这么低。是文章还是视频都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有差异化，要有流量。还有一些是属于财经类的媒体，媒体的问题在于变现只能靠广告，喊单却赚不了什么钱。还有很多媒体的盈利模式是靠办各种峰会，但是媒体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接触到人脉和最新的资讯，用它来炒币也行啊。交易所，区块链食物链的顶端，但是现在的交易所也很难做的。新交易所收不了项目方的上币费，为了吸引用户做活动也收不了手续费，再加上 Apple 的搅局，没有创新，时刻面临拿钱跑路的风险。还有一些呢是拿现金来玩的场外交易所。搬砖，交易所太多，不同交易所之间有价差，在价格低的买入，在价格高的卖出，就可以搬砖赚价差。但是现在通过技术，交易所之间的价差非常的小，个人搬砖很难。有一些机构是用机器来操作搬砖，还是有一些利润的。二级市场投资，有散户韭菜，也有投资人韭菜，就是低买高卖，说白了就是炒币。做市商会各种数据分析来做庄家拉盘，剩下的都是韭菜被割。技术培训，毕竟区块链是程序员的天下，也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做专业技术的人才培训。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既有基金也有交易所，有项目又有媒体，全产业链布局，每个大的行业又可以细分成很多的工作岗位。找工作的话可以去项目方的官网联系试试看，又或者是找一些区块链里面的招聘平台。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欢迎你加入区块链，我是邦尼，不胖的邦尼，我会在每一期视频里分享一些区块链的小知识，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搜索艾比利夫尼关注我哟。 我是胖妮，不胖的胖妮， 嗯， 可不可爱？ 对，胖妮的这个视频还是、虽然说很可爱啊，但是在里面其实啊、信息量很大，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 是的，大家也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给区块链小白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和布道类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啊、而且非常的短，非常的好接受，而且它这个场景不断的转换，胖妮的这个说话的风格也挺有喜感的，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接受度挺高的， 很有亲和力。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我们今天会迎来一个区块链领域的这个嘉宾，也是一位青年才俊，我马上会进入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华。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然后另外大家还可以在斗鱼搜索5028149的房间来关注小文老牛啦。 嗯，我们好几个频率在同步的播出我们现在的节目哈。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在区块链新时代下的自媒体啊，它有一种怎么样的生态。刚刚在上半个时段的最后跟大家播放了这个胖妮的视频， 胖妮 啊，她在这个微博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主题的视频啊， 对， 包括最新的一期视频呢，其实她也聊到了这个区块链自媒体的一个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她就说现在她的这个自媒体就是她其实做的是短视频嘛， 没错， 并没有一个盈利的模式，而且并不赚钱，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人都觉得哎，胖妮这个做得非常的好啊，把钱就赶紧送到胖妮面前来，想要投资胖妮的项目。但是胖妮也会说，胖妮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姑娘啊，特别的果断，也特别的 不要是吗？ 不留情面 是不要吗？ 没说不要，而是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盈利模式，钱给我就没了，没有盈利模式。然后就是这样啊，这些投资人也是愿意。 等会儿，咱们也做，是吧？ 做什么？ 胖妮，你这瘦爽， 瘦爽， 你叫瘦爽，对吧？啊， 瘦爽说什么呢？也说区块链。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来，对吧？然后有投资人找我们要。对吧，来者不拒，对吧，聊嘛。 所以孔文，你觉得就是就不说区块链时代吧，就说这个自媒体它的这个盈利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你研究过吗？ 盈利模式现在我分大概三类啊，第一，最传统的广告，那么第二 就是口播广告呗， 有很多种方式的。 嗯， 现在口播那太生硬了，软广植入， 植入广告， 植入广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商， 电商 啊，对吧？然后电商，然后另外第三点， 嗯， 你猜是什么？ 第三点就刷礼物，刷飞机，刷火箭，刷游艇。 对，然后一些打赏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周边活动。 嗯，其实我看这个现在其实是直播平台上主要的这些自媒体的博主吧，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还是主要靠打赏的。 没错， 嗯 啊，对吧？所以啊，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嗯， 对吧？然后无论是在活力九八二房间的小伙伴们，还是在我这小玩老牛了的房间里，对吧？啊，对吧？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愿意去做。 大家不接我这茬儿， 嗯 啊，我暗示没成功， 嗯 啊， 就大家都打赏是吧？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嘛。 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呀，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和年轻人是愿意去做一个自媒体的，对吧？ 对。 我们也曾经做过调查，就是说现在这个95后的年轻人愿意成为网红的，甚至达到了80%以上。 对呀。 更不要说现在在区块链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新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啊，我相信自媒体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胖妮会涌现出来。好，送给大家一首一棵会开花的树，我马上迎来今天青年会客厅的嘉宾。 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周四早晨青年说的板块，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把频率赶紧调到 FM98.2 AM927，然后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可以在斗鱼搜索小波老牛了5028149来关注我们哟。 嗯，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刚刚我们在前面的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区块链时代下的自媒体，跟大家介绍了胖尼这个最新涌现出来的这个区块链界的网红吧，叫区块链界的 Papi 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青年会客厅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在区块链领域的青年才俊。 对， 嗯，我来介绍一下他哈。于嘉摩，他是世界街舞冠军，国内顶尖的舞蹈社区舞蹈圈的创始人，他也是全球首条区块链技术的泛娱乐内容综合服务生态链 Swapchain 的创始人，那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金的融资，他也入编了全国优秀企业家楷模的专刊，也荣获了2018年度区块链风云 CEO， 还被誉为区块链界的潘玮柏。来，鼓掌鼓掌，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嘉摩， 来跟我们那个 来 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wapchain 的创始人于嘉摩。 对，然后这个 这么羞涩。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镜头切到了嘉摩。大家就是首先来看一下吧，我们的听友 鉴定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个 我们网友朋友们觉得嘉摩有没有长得有点像胖？我觉得还真 有，我觉得很像， 很像。 现在胖了，胖了。 但是我觉得， 是创业中的压力肥吗？ 不是，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跳舞的，就是经常跳舞，大概跳了十几年，就突然一下子不跳舞，就全身心投入到创业的话，就没有时间去再让自己 打理自己。 对对对对，然后感觉好像平时熬夜比较多，然后运动比较少，对，这样的话就是身体会反弹，所以说就会有点虚胖了，但实际上不胖。 小文，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从事区块链的这个创业者都这么年轻？ 对呀、 上次来的那个博文， 对，博文是94年的吧， 也是都是很年轻，完全就是一个90后专场了，对不对？ 对对，而且博文的颜值也很高， 也很高。 对， 就是这个圈子里，就是长得又帅又漂亮，然后又年轻，对不对？ 就好做是吗？ 夏博，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种现象了，因为现在区块链整个行业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起点，所以说对于90后来讲，他可能机会更大一些，不像过去的70、80靠早一批的互联网，然后再靠早一批的这个房地产。对，但是对于我们90后而言，现在正好是就是酝酿了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然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是同时开始去学习和起步和入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是看接下来大家做法以及在这个行业的学习能力吧。对， 所以说对于区块链这个风口，90后会更加的珍视，也更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嘉摩一个问题，就是作为90后呢，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机会的，包括互联网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的机会。 对， 就是在你身边各种各样机会的时候，那你为什么就会选择然后做区块链的这个行业？那么首先它现在比较热，这是其中原因之一。那么还会有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判断，然后选择了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契机啦。就原先我同时还是那个舞蹈圈的创始人嘛。因为最早我是国内算是最早的一个舞蹈垂直社区，然后当然从那个时候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那正好运用了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在下一步可以去改变整个行业很多问题。因为在过去的话，移动互联网那个时代用很多 他们的解决方式是没办法去改变一些行业的。那区块链的变革就是可以带来整个行业很多方面的便利，用技术的方式去实现。就像后面我会介绍到的，我们整个项目它为什么会去用区块链，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它适合用区块链。对， 我们先插播一下啊，在这个一直播的这个平台上，谢谢朱古力豆刚才说孔王，我给你们打赏了，你们也不理我啊，跟朱古力豆打个招呼。 等会儿豆儿，你下一斗鱼啊，然后关注一下那个50281049，是我自己的房间， 不要在这抢粉丝。 我的名字叫做小文老牛了啊，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在平台之间啊，然后共同的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流量， 越竞争越火辣，对吧？其实刚才我们一上来啊，就问了这个加盟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是关于区块链这个领域。 Okay. 但是呢，我们来到青年会客厅做客的这个我们的优秀的年轻人哈，我们都会从头开始扒，对吧？ Okay. 就是会， 哎，对了， 因为这个创业者有这个创业基因，不是说突然就冒出来的， 对， 他一定是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或者跟他的成长和生活经历有关。刚刚加盟在他的这个就是讲述中也透露了，说他曾经。您是一名舞者，我们刚才也在介绍中说他是全国的街舞冠军。 嗯， 哦，你这跨界可跨的有点大呀！跳了多少年舞？ 我其实专业是学中国民族民间舞的。 哇，这跨界就更大了。 对，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街舞，然后大概跳了有11年。 嗯， 对，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街舞冠军，就是其实这几年一直摘不掉他一些头衔。 嗯， 然后那个是5年前，就2013年的时候，2013年那个时候是我加入了国家队，然后那时候跟国家队一起去了美国奥兰多。 嗯， 然后当时参加了一个世界舞蹈锦标赛。在那个锦标赛上，我拿了一个男子街舞组的冠军。 哇！ 对，就是，但是那个荣誉是我这辈子就是最难忘记的一次回忆。 嗯， 而且 到目前为止吧。 对对对对， 希望未来还有更难忘记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说你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去，在这种国际的舞台上，然后能够让世界、全球，这么多国家能够去看到中国原来还有这么棒的舞者，有这么棒的一些创意和舞蹈，然后这个话。当时 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其实是起步比较晚的， 对， 这个奖能在美国拿到，我觉得更加意义非凡。 对，所以当时那个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台上宣布说啊冠军的时候，那一刻，因为他后面颁奖的时候，他还会去想起国歌。 对， 哇， 对，就是所以说 国旗嘛， 我当时就是哭了，就是那种浑身的那种荣誉感。 嗯， 就你瞬间会觉得你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是值得的。 嗯， 因为在那个之前其实我吃了蛮多苦的。 嗯， 对，因为也很意外，通过那次比赛其实我是腰椎错位了。 哦， 对，因为我是以前是一个技巧型的，然后所以说当时在预赛的时候我已经腰伤了，等到决赛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后来抱着这么大个那个奖杯回国的时候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医生才说就是你大概1到2年之内不能做过激运动。 哇， 然后那时候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而且正好那个时候我又是马上面临着要大四实习。就是我的实习也是舞蹈方向，就舞蹈教育类的，我可能当时的志向就要么去做一名舞蹈演员，要么就是去做一个舞蹈编导，还有就是去做一个舞蹈老师。然后当我去立志在这个行业想要去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突然告诉我说你不能跳舞。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特别沮丧，所以我整个人生就是在那个关键节点有所改变的。 嗯， 对，当时我相当于沉浸了大概有那一年左右吧。 嗯， 然后那一整年我几乎天天跟周围的朋友泡吧呀，网游啊。 嗯， 对，就是别人在上课我在看课，那种心里特别痒。就是跳舞的人，他长期跳舞的人，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习惯了每天把腿放墙上。 嗯， 习惯了每天去撕这个韧带。 嗯， 习惯了让自己去挣扎，就特别享受，突然一下子让你没了这个习惯。 嗯， 你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痒，特别想要爆发。 嗯， 那时候就没有地方去倾诉。 嗯， 就只能跟朋友喝酒啊。 嗯， 等等就等等那些。 嗯， 但当时自己去想了一下，我除了跳舞还会什么， 对吧？就是相信很多舞者他们也有同样的这个感触， 嗯， 就是会去问自己，如果我不能跳舞了，我还能干嘛？那时候我跟朋友打游戏也好等等，我就已经打到已经没趣了，然后那时候我去想自己，哎，确实好像我这些年因为跳舞丢了很多技能， 嗯， 所以才会提到说别人说我跨界跨得这么大是有原因的，然后我那时候会去想，其实我在07年就已经接触互联网了，是相当于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纪比较早的那个时候，然后07年08年那个阶段我其实还在读初中， 哇， 当时就通过互联网这个东西改变了我很多，就这辈子身上增加了很多技能，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加入的这个中国黑客联盟， 黑客联盟， 对，那个时候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然后 少年黑客，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啊，就是有很多黑客论坛和联盟和网站，然后当时我跟朋友一起去，跟同学一起去网吧嘛，他们那时候都打游戏，我觉得特别无趣，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去开始研究，比如说 Flash， 然后比如说这个一些代码的事情，但最早我就记得我把当时的一个网吧它的那个全部的终端然后装了一个木马，然后就一个 QQ 的木马那时候就所有的人 黑了一个网站， 对，所有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用那个机器登录这个 QQ， 然后它会自动把 QQ 账号和密码，以及输错的这个错误次数，然后全部记录下来，打包一起发到我的邮箱。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这个，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就是我可以同样的拿着别人账号密码去登别人的 QQ，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呢，通过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并不是很恰当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 甚至是会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行为，然后 年少， 对， 年少， 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其实就像比如说这个你受伤之后， 对， 然后找不到一些倾诉的出口，那个时候比如说像什么可能酗酒啊， 对对 对，都是属于年少的时候的， 对对对， 一些小调皮吧， 对 对， 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 对，但是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年少无知嘛，我觉得人该经历的都经历过，大家都有故事，所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在上面还有天赋，有兴趣， 哎，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个契机就导致了我就对他特别感兴趣，我就会去尝试性的就去看别人的软件怎么做，然后包括我怎么去编译，怎么去解码，然后包括怎么去看别人的电脑啊，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神秘，我特别有成就感，因为这样一个契机认识了很多大牛，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自学一些前端一些编程的东西，然后再到后面我就自己做了自己的网站，然后包括最早的那个咪咕娱乐。 你这个受伤是在哪一年？ 受伤是在2013年。 2013年，那你做这个自己的网站是在 07年、08年。 哦，你是很早就做了自己的网站 了。对对对对，所以刚我又说嘛，就是我在大学受伤的那段时间，我在回忆我还有什么样的技能，所以才会想到我其实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行业，对，所以那时候正好有个契机，就2013、2014年那个阶段，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浪潮里面，没有舞蹈，是我当时觉得特别遗憾的地方，然后我会觉得，哎，现在做体育这么多，做美术这么多，都有，每个垂直领域都有，但是没有舞蹈，我就觉得我想为这个行业去做点贡献，我想要去做一个聚焦这些优秀舞者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能够去生产好的内容去普及大众，让大众感觉就是这个舞蹈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才当时就做了这个舞蹈圈，对。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比如说我观察一个行业哈，我不能只看自己有什么技能，或者说这个行业缺什么， 对， 而是要看有什么痛点， 对 吧？ 对对对， 创业都要关注痛点。 对， 你自己身为这个舞蹈圈子的一员，你是不是也观察到了很多学舞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痛点？ 对，其实，在最早那个时候就说到几个点。第一，其实整个舞蹈领域并不是很小。就是其实由于人们的这个生活和环境和消费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发现人对 比如说青年人他们对追求美，那可能他们会去想要去学芭蕾，或者是学这种塑形类型的舞蹈，然后还有一些是对健身减肥，甚至是小到现在的少儿舞蹈，就是我们80、90后这一代有了小孩以后，一定会让他就又唱又跳，多才多艺嘛，对吧？所以说，但需求就不断的越来越多，但是整个行业不管是培训市场，还是演艺，还是这个电商这块，就整个舞蹈的三大块，它都是特别凌乱的，而且在那个时代是没有资源不够聚焦。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缺乏优质的头部内容，因为那时候你看舞蹈视频基本上只能靠 YouTube、或者就是说去优酷土豆去搜舞蹈视频、然后出来的还是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甚至是比赛级的视频、对吧？那时候你想要学舞蹈的途径其实几乎没有、都靠像我们那时候学跳舞， 我们那时候都跟那个韩国电视剧学 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就说这个新年晚会了，就是把那个电视剧里面某一个舞蹈然后截出来。 对，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一点，就是你没有一个聚焦性的平台嘛、而且就像我要去学跳舞，我甚至不知道周围有什么舞蹈培训机构，我也不知道跳舞的人优秀的人在哪，对吧？所以那时候短视频行业也不是很热，所以我当时就主打做的就是舞蹈短视频，对。然后再到后面，我觉得也因为行业的影响吧，包括短视频，你看美拍、抖音等等所有短视频平台的起来之后，最早它可能第一大分类就是这个搞笑，或者是美食还有美妆，对吧？舞蹈都排在十名以外，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人群基数不够，而是因为他头部优秀的生产者没有被激发，没有这么多优秀的舞者去生产内容去普及大众。所以 现在就是 现在就有了，对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就看到美拍、抖音等等，他们会把舞蹈纳为第一大分类，然后会你们在刷内容的时候就看到各种比如什么海操舞啊等等，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的舞蹈，它会平民化、简单化，让大众一看就能学就能跳。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做的一个数据调研，就像现在五八、赶集、大众点评、新浪微博，那其实舞蹈培训机构都散落在这些平台上。让我们去查一下，就几乎在2015、2016年这个阶段，光全国的这个舞蹈培训机构大概有105万家，对吧？这么多，而且我们可以去测算一个数据，就像你看最大的大概有2000-3000的这个学员，对吧？那中型的可能就是有这个2-300学员，再到小的可能就培训班30人、60人或者是私教。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已经超过7000万的人在学跳舞了。对，而且我们看那个新浪微博打舞蹈标签的人大概有3100万活跃用户。所以说有这么多喜欢跳舞甚至跟舞蹈有关系的人在，为什么这个行业还没有出现一个巨头的公司或者是产品？所以我那时候就牵头做了。 哇，这就是一个发现行业的痛点，从一个身在其中的一名舞者变成了一个服务舞者的创业者。 对，因为那时候对于我来讲，虽然我不能跳，但是我从国外，对，我从国外的时候，当时看到了一个现象嘛，就是OK， 我们刚刚跟这个嘉摩聊了聊他比较早期的一些经历哈，如何从一个世界街舞冠军转型为一个开始创业的人。那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欢迎大家来到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2的房间来和我们互动，然后也可以在斗鱼搜索5028149小文老牛了的直播间，来我的直播间哟。 那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于嘉摩，他曾经是一位舞者，后来呢成为了舞蹈圈的一个领头人啊、创业者。 创业者。 那现在呢，他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区块链的这个领域当中。好，我们再次欢迎嘉摩。 欢迎嘉摩。 Hello。 刚刚我们聊了聊，就是之前作为舞者一开始转型的这段经历哈，后来知道你的这个舞蹈圈做得非常非常好了，有多好？ 没有，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去摸索行业，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进步去努力嘛。对、 这个舞蹈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和一个功能，其实就是让这些舞者们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对吗？ OK，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主打的就是图片短视频，当时是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聚集最优秀的舞者，去生产最好的内容，去适应大众，去普及这个舞蹈的文化。对，然后所以我们产品最开始就提供了几个功能点，就从初级入门到高级的一些原创的舞蹈教学视频，以及原创的舞蹈作品首发，还有包括大赛的所有的原创以及考级教材的一些内容，都很多都是独家的。啊，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去更好的去正确的认识舞蹈，了解舞蹈，甚至再到自己去参与舞蹈，这么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们这些年的话，大概现在签约了有1300个 KOL。最大的像他们在全网的那个粉丝量大概有400000-500000左右，然后平均的就是可能都是在300000-100000左右粉丝的这样的 KOL。也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聚焦代表了影响力嘛。然后我能够就是通过舞蹈圈的品牌，然后能够跟他们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跟他们一起去联合去制作现在比如说现在美拍抖音上面很多比较火的 IP 舞蹈，就像可能在之前嘻哈或街舞或其他的特别火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把这些去跟舞蹈去做融合，对吧？然后那时候去出一些平民大众都能够接受，一看就能跳的一些舞蹈。所以说我就 低了这个舞蹈的门槛，让大家都能够去参与舞蹈，那同时我还能够为这些优秀的 KOL 去变现，就是帮助他们进行个人的品牌，以及从粉丝增长再到个人的流量变现，以及周围所有其他的这块的一些扶持。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舞蹈圈它其实就是一个舞蹈人才和内容的一个孵化平台。对 对，有一个问题想问佳谋，就是在舞蹈圈你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么我自己的品牌推广流量也是你创业的路上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挺大的问题。 对 啊，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是指的就是我创始人个人，还是说 就是你舞蹈圈这个平台 舞蹈圈 如何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让更多 的 人知道， 他们有很多的 KOL 自带流量，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有个比较巧的契机啊，就是最早我算是在舞蹈这个领域也算是一个小的意见领袖，一个小的 KOL， 小的， 所以我 很谦虚了。 没有没有，就确实那个时候我参加了国内专业级别，不管是中国舞的还是街舞的很多的大赛，然后我能够有一些这些赛事的一些资源，然后甚至就是说比如说协会啊这些头部的一些资源，那我们能够很轻松的拿到头部的内容，因为内容去吸引的人，因为舞蹈其实主要还是看内容，其次是人。所以再到后来刚才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直播主播。对，我是那个腾讯视频之前最早的内测的第一波那个主播，当时我是在榜单前三，然后我当时一个月做到了那个大概粉丝点赞是1.1亿， 是不是要叫一声前辈？ 对，没有没有没有，就因为那时候包括礼物打赏什么都还没有开，然后当开了的时候，我一个月一个星期大概赚了好几万块钱，那时候就觉得啊很有成就感，然后包括那时候就有大量的这个粉丝，然后通过那个时候我就不断的去 PR 自己的舞蹈圈，让大家能够去接受它，甚至最早期的流量，其实因为我本身以前也是个黑客嘛，我用了很多非正常的这个手段，就宣传手段，我去获取了大量的这个精准的用户，就包括最早的 QQ 所有的群发 QQ 群邮件，包括最早的你想舞蹈散落在比如说贴吧兴趣部落，那时候其实基本上铺满了舞蹈圈的一些 PR 的定向的软文。对，再到我们后来我们自己又做自媒体，我们自媒体基本上像10万加的文章大概有30多篇都是我来写的。对，所以说我会通过各种互联网的玩法去吸引到流量，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产品，最后再到这个口碑以及行业内部的一些影响力，我再去跟一些知名的大赛来进行深度的合作，内容进行独家的投放，然后后来就是积累了行业内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口碑。对，就这么慢慢去做起来。但我觉得每一个创业项目最重要，其实如果创始人有自己有 IP是非常非常好，去为你自己的这个项目品牌去做背书的， 没错。 甚至是你对它的 PR 其实是持续且有效性的转化的。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还需要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具有像意见领袖一样具有带动性的这样的人。 对，没错。 从一个舞者变成了一个创业者啊，从一个少年黑客变成了一个区块链的从业者。特别想问问佳谋，就是舞蹈圈按理说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古典互联网这个领域， 对对对， 应该说也做得不错了， 对 吧？为什么还会觉得我要再次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也都知道区块链这个领域的技术门槛 对 非常的高， 对， 虽然你有少年黑客的这个经历哈，但可能在技术这块、 okay、 我觉得也是会有很大的难点的，当时是怎么考虑要进入这个领域的？ 其实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团队就不只说只有我一个人， 当然 对，而且我现在负责的东西基本上是对外，就对内的所有的技术和管理其实大部分都是由我合伙人在做，因为我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都是腾讯系的， 哇， 他们首先有一个合伙人。 透露一下哈，加盟他们这次区块链的这个转型，他们技术的后台其实都是腾讯负责区块链的这个团队，有这样的人员。 不能说全部是腾讯这边的吧，就是至少是就像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最早是腾讯云计算的，就像你们玩的腾讯系所有的这个产品，大概200多款都是他做的云接入和并发，然后他是做这种架构和运维级别的这种工程师，同时最早他也跳街舞，跳了有大概7-8年吧，所以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然后他当初在深圳总部，然后就直接飞到北京跟我一起创业了，直接辞职了。然后 你们是之前认识多久啊？ 我们其实很巧，就我们最早的时候在黑客论坛上其实都是互相关注的好友，但是没有见过面， 那就很 没有聊。但是再到后面我做了舞蹈圈，我自己研发这个产品上线以后，他当时关注了这个产品，然后他是大半夜的在这个产品上跟我一对一私聊的时候，聊成朋友的，然后所以说他既是我的用户，然后又是我的合伙人，对，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像你们现在看的这个王者荣耀、吃鸡，还有就天美工作室的核心技术研发，然后现在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合伙人。然后包括其实腾讯也好，百度也好，他们这几个BAT 里面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区块链技术研究中心，对，所以说就不能透露的就是里面很多核心的一些人就被我们挖过来了，对，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为什么首发在新西兰的一个交易所，交易所这边的核心技术研发现在就是在我们团队，对，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很快速的去切入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行业这个点，而并且在我们切入，其实像去年的时候，我合伙人几个合伙人他们都已经去进入这个领域了，对，而我就一直在观望他们。其实最开始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因为我做事情是一个比较稳的人，就有把握我才会去冲，没把握我宁愿 pass。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所以是看到了区块链哪一个吸引你的点，觉得自己一定要冲了。 一个就是他说白了哈，就是通过这个你站在了一个风口上，不管是你各方面融资也好等等也好，其实是要比原有的创业提速了很多倍，而且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创始人，你要有这个商业的嗅觉以外，你还要有这个行业和风口的这个嗅觉，就你能够去预测，或者是你能够及时的去关注新的领域，你能够去挖掘新的领域，在你的项目上是否有什么切入点，甚至是说你的项目原本要做的事情，可能未来真的是很快速的去跟这个行业能够搭上边。然后我们就去想了一下，包括舞蹈圈之前3.0以前全是免费无广告无付费，对，那时候我们就做的就是说用户上去都免费看视频，免费等等一切，但下一步我们本来就要在4.0去接入比如说内容的知识付费，或者就是说用户上去都免费看视频，免费等等一切，但下一步我们本来就要在4.0去接入比如说内容的知识付费，还有包括技能界这个交易，就是整个钱包的这整个东西，所以用过去的移动互联网的方法呢，第一就是它的数据不够足够的安全，不够公开透明化，它的信用体系其实是一个中心化的东西，那包括你的短视频的分布式存储以及你的这个流量带宽的一个共享，那其实在原有的传统的移动互联网上它的玩法是特别局限的，那我们就是可以看好正好在区块链的这个技术上，那它解决了数据安全问题，然后解决了这个分布式的存储以及这个流量带宽共享，还有包括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用户他现在在4.0以后他发布的内容，因为内容和人是有价值的，你只有不断的去刺激这个人，不断的去扶持这个人，他才能够生产和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 也培养大家一个内容付费的习惯，对不对？ 对，所以说那我们为了要去刺激大家，那所有的 KOL 他们 过去可能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可能就是只是获得粉丝，甚至粉丝到30万、100万才能有一定的转化， 嗯， 对吧？所以到下一步，他可能发布一些好的、优质的原创作品和内容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给他一定的这个 token 奖励， 嗯， 甚至他的这个 token 能够成为这个 app 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个流通。然后而且所有的用户能够持有 token 对它进行内容消费和人的投资，对， 嗯， 嗯，总之就是说提高了整个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的一个效率， 对，而且它是可以做标准化的， 嗯， 对， 嗯，所以看到了这么多的优点就决定全身而入了，对吗？ 也不能说全身而入，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思考了很久，对，因为去年其实整个我几个合伙人都在切入这个领域， 嗯， 我一直处于一个围观的状态，然后一直在去琢磨，再去研究，就是这个领域我到底会要怎么做，我的策略是什么， 嗯， 所以说我就很快速的，当我要切入的时候一定是很快的， 嗯， 所以说我们就今年就大家可能都看得到，我们花了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能整个流程全部都 打通了， 嗯，打通了， 嗯， 对，甚至我们的技术也好，运营也好，社群也好， 嗯， 包括下面的产品以及到后面的事情，我们是铺得非常快的， 嗯， 对， 嗯， 准备好弹药然后就往前冲，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90后在这个时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嗯， 对， 但是其实从嘉豪的成长经历来看，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延续啊，小时候非常喜欢技术，然后喜欢研究， 嗯， 然后后来呢跳舞蹈，然后自己获了很多的奖项， 对， 然后后来呢创办了这个舞蹈圈这样的一个舞蹈品牌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 啊，但是那个时候在结合区块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和舞蹈结合，和其他的行业去结合？ 哎，你说到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做 Swag Chain， 嗯， Swag Chain 其实它是一个泛娱乐的内容生态链， 嗯， 为什么我这次做 Swag Chain 会选泛娱乐这个行业，然后因为这几年的大文娱其实是大家看得到是发展的非常快，而我其实舞蹈圈只是它的第一个 DApp， 嗯， 就是它因为有流量有品牌有资源，所以说切入 了， 对对对，有了一个基础，我能够快速的去切入，能够在这个行业上去生产一条链条， 嗯， 然后能够去改变行业，甚至是推动加速行业的发展。那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以前又学设计，然后体育运动类有接触过，所以说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领域垂直领域，我觉得大致是相同的，不管是商业模式还是应用场景， 嗯， 所以我才会觉得 Swag Chain 未来是做一条公链，在这个条公链下面应该会有很多文娱类的一个垂直领域， 嗯， 它能够适应这条公链的一些规则， 嗯， 所以舞蹈圈成为了它第一个试点和 DApp， 嗯， 对。 那你们接下来就比如说舞蹈是第一步的话，第二步会走哪些领域？ 第二步可能我会去做运动相关，第三步可能会做音乐相关， 嗯， 对，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来过一个，也是好像是街舞冠军， 啊，那个 不对，他是跳街舞的，后来他转型成为了是滑板冠军， 滑板，对， 国家队的， 嗯 ，OK， 一个女孩， 嗯，女孩， 就是舞蹈其实和这个运动离得很近， 对， 嗯，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嘛， 没错， 对，因为舞蹈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它才是应该是大家必备的一个技能， 是的， 也不能说必备，其实它本身是人生来就有，为什么？ 没错，没错， 对啊。他人类在最早没有语言以前，大家是用肢体表达方式来交流，所以说你的肢体表达就是我现在最常见的，就遇到任何人啊，你是跳舞的啊，啊，来一个，或者就是说 跳一段， 对，跳一段，那其实说到哎，那你也可以一起啊，哎，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这其实不是不会，而是有待挖掘，因为你想以前很早以前古代那时候，那大家还不是就是会有一些肢体啊，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传统舞蹈， 嗯， 对吧， 嗯， 中国56个民族56种舞蹈元素， 嗯， 这就很实在啊，对吧， 嗯， 它是一种本能文化， 对，而且比较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这个非洲的朋友啊，就是特别是吧，音乐一响，那 哎，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一个东西，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 啊， 大街上遇到一个大概60-70岁的老奶奶，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孩，然后音乐水池边，音乐放起，他们就跳舞， 然后我站在旁边，我觉得特别尴尬，然后突然就好多人就一起跳舞，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怎么这样了，就是我想了一下，我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市场环境下养成的习惯，到了国外之后人家觉得跳舞就是一种很享受的那种，而我会觉得是一种表演，然后那时候我就反思，我说如果在今天我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在那跳舞，别人会扔个硬币，别人或者是哎这小伙子咋了，对吧， 别人会拿手机拍你， 哎对，就是没有参与，那你国外一个人在那跳舞，一群人在那跳舞，人家就舞蹈就是一种社交方式， 嗯， 对。 所以说，任何的一个新兴的技术哈，可能一开始影响的是技术层的， 对。 你也知道，区块链底层的是它的技术，对吧？ 对对。 然后上升到上一层，可能是生产关系， 对。 再往上，可能就会涉及到文化， 对， 或者生活，或者其他各种我们的价值观的领域， 对， 没错。 我觉得加盟在做的这件事情，泛娱乐的生态的供链哈， 嗯， 可能一开始现在只是从舞蹈来切入，慢慢的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去体验文化和参与文化的一种方式和一种观念， 对 啊，那说到这儿，我又想问加盟这样一个问题了，因为大家最近都知道哈，这个区块链虽然很火， 嗯， 但是最近呢也在有嗖嗖的凉意，对吧？最近的这个市场确实是不太好，那也有很多的人说呢，说这个区块链现在还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脆弱的阶段，马上会经历它的一个寒冬，可能会死掉90%甚至以上的项目啊！我不知道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形势下，加盟和你的团队，你们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计划？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我自己创业这么多年，我也经历过很多寒冬，因为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寒冬。 嗯， 但我觉得寒冬过后是春天，这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今年考验的一个是什么？考验就是真正的扎扎实实在做项目的团队，他不会死掉的。如果他死掉的，那只能证明他不适合去做这个项目， 是空气项目。 对，我们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真的在做实事的，而不是说就像别人说空气项目，为了不断去 PR 去做营销，其实本身团队没几个人，甚至产品没有什么多。 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项目，他们的白皮书也好，等等项目说明也好，其实很多要么用不是自己的头像，甚至是卡通头像，甚至不是自己的名字， 嗯， 对吧？也不是自己的产品来做的， 嗯， 甚至另新起一个项目， 嗯， 对。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口碑和项目直接就跟这个去做结合，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就是认定了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是铁定要去做的。就像当初我们在移动互联网寒冬的时候，那时候融资难，环境不好啊，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去想啊，那我们自己变现啊，对吧？我们有自己营收能力，也是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去逼你这个创业团队来成长，就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能够自己活下来，我觉得你能够就是经历过9/9/81难再存活下来的项目，那一定是非常好的项目。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计划就是今年2018年和明年2019年这两年是最好最好沉下心来做事情的，因为去年太浮躁了， 嗯， 大家真的太浮躁了， 大家的脑子都在发烧， 对，就是真的就是疯了一样，对吧？每天看的那个，对吧？ 对吧？配 线图，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说理性判断，务实做事。这是我们的态度和风格。 嗯， 所以我几个合伙人也经历了去年那波大起大落，他们不听我的，对吧？我就说 把今天的节目回去给他们听。 对对，没有，他们现在是非常，因为他们经历过了那个大起大落， 嗯， 所以他们现在才知道，其实认认真真做事情，踏踏实实的每一步每一步的去按计划去走， 嗯， 那其实你是很稳的，而不是忽高忽低的。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市场行情这么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口碑这么好？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团队在做事情啊。 嗯， 对， 嗯， 所以包括我们自己上交易所也好等等，就其实大家没有这么多的人去产生负面，然后我们一直是很正向的去走。当然在明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希望有很多优秀的项目能够活下来，能够做得更好，能够真正的去为行业去 带来改变。 嗯， 对， 嗯， 也能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哈， 嗯， 提高效率。 对 对、嗯。然后接下来想问嘉豪的是，因为刚才在你来之前呢，我们聊到了一个现在在区块链行业属于一个自媒体人胖妮。 OK 啊， 你知道胖妮吗？ 好像有听过 啊， 还比较多。最近因为确实可能其他的一些这个、 okay. 商业模式不是很好落地，所以媒体这块、自媒体这块涌现出来很多。 媒体就真的是疯了，现在很多就是从过年前的时候，其实区块链媒体没有那么多。 嗯， 今年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几百家区块链媒体， 是的， 而且很多都传统的纸媒在转型直接区块链。 嗯， 啊，其实我挺佩服的，就是学习能力。 嗯， 就真的有些人进入某个领域，他能够快速的去切入。 嗯， 真的， 嗯， 我是最佩服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区块链的媒体来讲，可能也会死一大部分。 嗯， 就是那些想要去扒边，想要去烫风口的这些人。 嗯， 那其实真正有学习能力，然后能够快速切入进来的一些做的比较独特的一些媒体，我认为是在下一个节点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媒体。那我觉得这样，这个媒体这块可能也会有很多机会和出路。 嗯， 对。 嗯， 詹某，你创业这么多年了哈，从一个舞者转型为现在真的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拿了非常多的奖。 不成功，慢慢来。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质是非常适合创业的吗？或者说你觉得能推你走到这一步，你觉得是有哪一些你的素质支撑你？是情商还是智商还是学习能力还是说逆商？ 体力好。 我觉得 熬夜是吗？ 有一点是我也很欣赏每个跳舞的人。 嗯， 不只是跳舞的，就是每一位运动员啊等等其他领域的。 嗯， 这样的人他有一个惯性，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嗯， 就他们特别能坚持，能吃苦。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跳舞这么多年唯一给我带来就是一直不变的东西， 让你受益的。 再到我创业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次想要放弃，但是你为什么就坚持下来了？其实你看我跳舞的时候，就是每天坚持练早晚功，它很枯燥的，这么枯燥的环境和氛围下，你能够去坚持，让自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所以我每次出去像北大讲课啊，或者等等其他的论坛，我都会去说，跳舞其实给我带来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它能够让我坚持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嗯， 对，坚持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像嘉豪说的那种练功的场景，那个时候往往自己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去倾诉的。 嗯， 但是 对， 创业路上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孤独的，也是需要自己去坚持。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你刚刚也提到的，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哪怕和合伙人出现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对， 自己那个时候是孤独的，但是孤独的时候坚持自己，我觉得我是对。比如说像你刚刚也提到的，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哪怕和合伙人出现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对， 自己那个时候是孤独的，但是孤独的时候坚持自己，我觉得我是对的，那我就要坚持。 嗯， 啊，所以说这一点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地方是怎么呢，就是有时候创始人的坚持归坚持，但是你周围的意见还是要听的，因为 这是肯定的。 对，各种其实我都经历过。 嗯， 不管是团队也好，商业道路上也好，还是等等，就是当我觉得创始人要做的就是及时去善于去做变通。对，就是不是说一股劲去撑到死。那就是有些创始人他为什么可能你觉得他做的事情不一定特别好，但是他创业特别成功，是因为他懂得及时变通。因为就像当初我从大学毕业出来以后，有一位导演送给我一句话一样。 嗯， 他说人与人之间，你进入了社会以后，你要学会创造被别人利用的价值。 嗯， 我每次我都跟自己团队的人说，我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为别人为什么跟你交往，别人为什么要跟你成为朋友，因为你有价值，你对他有价值。 对， 所以说别人才愿意去跟你继续去合作。 嗯， 而自己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嗯， 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适合做我的朋友。 嗯， 甚至是商业合作伙伴。 嗯， 对， 我觉得加盟的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嗯， 也非常非常的落地，确实能看到这个九零后的这个区块链的创业者身上这种沉稳的一面，也有这种非常敢闯和敢拼的一面。非常感谢今天跟我们很精彩的分享，也希望这个喜欢舞蹈的或者是这个喜欢各种娱乐内容的哈，这些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加盟的项目 Swag Chain， 对吧？ 嗯， 现在也是在这个快速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对， 谢谢加盟跟我们的分享。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的全部内容了。 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